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今天是周六晚上10点钟，好像应该要说好久不见了。而在说好久不见之后，你所见到的杰克唐是一个略带憔悴，然后完全素颜状态出现的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过了一个国庆节之后吃的过于放纵，对，像我一样，然后结果呢就收到了及时的回应，对，就开始发烧，然后肠胃炎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是在趋于好转和在缓和的状态当中，所以今天你们见到的我是截取了某一个恢复当中片段的杰克唐，也是很，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一种方式和大家来去沟通。所以呢，我们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不如就从重逢找到我这样的话题来出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因为时间会流转，际遇会流转，所以兜兜转转，那种重逢再找到自己的感觉应该是很好的吧。所谓重逢找到我，重逢找到自己，并不是说是一成不变或者回到老样子，而是说回到那个如初的自己之后，你会发现他在纵轴上又似乎比之前高出了一部分。我想那应该是最好的状态，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当中更好的成为自己。重逢找到我，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盒的内容。那也让我们先把情绪调整一下，听首歌，来自10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我的好朋友。 我若是路人路过，也能劝你多洒脱。我若是旁人旁观，也能为你解困惑。可是我是我，偏善于其中，自古难得。莫说谁是谁朋友，谁只顾自得其乐。讲道理讲不过你，你还要我听你说。其实我只是逞强辩驳，道理也都懂，难分难舍难原谅，你总是一再欺瞒我。是我太执着，还是我太配合？我不想接受 来说，爱有何不可？我全力 江小乔送的掌声。嗯，不知道这位江小乔是新朋友还是好老朋友呢？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的好朋友，来自张依然。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重逢找到我，阿成特意请了年假来看我。晚上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我问他想要去哪里逛逛，好像程序上是这样的，当我们去到某地旅游，一定会有一个人主动说，哎，我跟你说哪个馆子一定要去吃，也会有人说某个建筑绝对不可以错过，还会有人在网上写朋友间取经抄下的三五行的旅游指南。阿成想了想反问我，这个还是你做决定吧，你最想带我去哪里？于是各种建筑景区街道快速地在我脑海中闪过，而我最后想带阿成闲逛的不过是我家附近这几百公尺，由头走到尾。于是我对阿成说，我想我会带你先在附近去走走，邀请你迷失在我的生命花园里。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迷失在周六晚上10点打卤机。Let you go，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10点打卤机的第二首歌来自牛奶咖啡。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在这里，重逢找到我。这算是一次重逢了，因为我们过了一个假期没有见。 看到心跳再快也不是闹，在黑夜里奔跑，安静的刚好， 个人的呼叫，再久也没人闹，我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美好。两个人的世界不一定能舞蹈，在不知不觉中扰乱了步调，期待的越多自寻烦恼，既然曾深爱过，就请你再 忘记我， 忘记我，我放开手，因为你已经不想问，不想说，不想留，所以我懂得你现在最想要是自由。 Let you go， 来自牛奶咖啡。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杰克唐的故事盒，在这里等你。我是杰克唐，有点憔悴的杰克唐，但是不耽误重逢，找到你自己。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到故事当中的主人公邀请朋友迷失在他的生命花园里，而我将邀请你，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跟随他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天的行程。这一天的行程可能对于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也许你的今天不是这么度过的，但是某一些场景，某一些气味，某一些气息，某一些声音，某一些感觉，可能会让你有心灵相通的时候。我们就来找一找有没有这样的片段，让你有重逢找到自己的感觉。早起出发，因为北面的路口处有一家包子铺，坐落在文化路上，一早一晚永远大排长龙。有内行的吃家懂得怎么才能开启丰富的一天，鲜肉包子、小泡菜、豆浆，豆浆是用石磨磨研出来的，限量供应，石磨就放在门口，不用的时候用蓝色的棉布遮住。如果你哪天赶飞机早起，或者哪天夜班清晨前回家，你都会看到包子铺的那对中年夫妻在门口研磨豆子。选个好位置坐下来，简单的小食已不是一种美味。而当你享受到某种强烈的美味的刺激，味觉刺激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形容词都变得索然无味，而你只想说My oh my.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生 Never ask you why Drove you to the station Never ask you wh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your eye All the boys are waving trying to catch your eye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来自雷诺·科恩，就是听他的歌声，尤其是到了他的后期，就会有一种真的会觉得是游吟诗人，你会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是一种吟唱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歌唱啊。我们的故事盒继续，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喝完了一小杯豆浆，然后让胃暖暖的啊，我也好希望自己的胃现在暖暖的。接着来到西路公园，这是这一带最好的一处户外公共空间，最具人气，大小正好，清朗明爽，植物的种类也很多，季节的颜色决定了风景的颜色，而风景的颜色又决定了心情的颜色，最适合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锻炼的人，小朋友相约玩耍的地点，牵着手散步情侣说着悄悄话，公园休息，不知从什么地方移来了一个巨大的花盆架，里面随时开着当季的鲜花，四周都放着长椅，方便休息。这是一个叫西路公园的地方，在某一个虚拟的空间和世界当中，来自十点答录机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目的地，或者是途经地，不如就让我们在西路公园里面再稍微晒会儿太阳，感受一下秋天的风。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让你设计一个行程，重逢找到自己，或者带着某个亲爱的人找到自己，你会选择怎么来度过这一天呢？好，现在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那会是什么样的？倒数。 还没到的一挂机，还没用的就升级，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怎么样，在那个叫做西路公园的地方，你找到自己了吗？重逢找到我，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谢谢 77 送的桃花，谢谢阿强的关注，还有木头腾龙特特就通，我的天，这是一个咒语吗？谢谢你的关注 Psycho。歌好听，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倒数》。倒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为，因为这仿佛是要下定决心之前的一个仪式，或者是心愿达成之前的一种期待。 所以刚才我们假想了在西路公园长凳上倒数之后，我们要睁开眼了，跟随故事当中的主人公继续往前走。在公园西侧满是小吃店，东街十六号的手工刀削面座上多半都是近处的邻居，里面最好吃的除了炸酱刀削面，还有就是卤肉饭最棒，汤汁咸淡，刚好带一点微甜，卤肉肥瘦相间。每次去我都会叮嘱老板多加一勺汤汁。店里是一对母子，儿子负责煮面做菜，母亲呢则负责收款打扫。晚上一到八点准时打烊，时间非常规律。这家店旁边就是我在夏天会经常光顾的那家传统的甜品店，往往吃完咸的再来一碗甜的，就会让整个人身心满足。怎么说呢，甜品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好像是爱人一般甜蜜温暖。 You are a lover， 来自十点答录机。 You are a lover from today. Can you afford to dump a friend? Will you ignore me again? Will he always be there? And now 歌曲，它的钢琴更像是一种 如果说和弦大家能明白的话，更像是一种伴奏。但是刚刚听到的那首歌，你会觉得钢琴的旋律和人声的旋律是完全一样的。通常这样听，就是通常这样的歌曲让人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单调，但是这一首却刚刚好，恰到好处，就好像是一个人坐在钢琴边无聊赖地弹着琴，然后随意哼出的曲调和琴的旋律完全一致，但是又加入了自己的歌词和理解，然后让整个的歌曲显得随意自然，却又充满了 You are a lover 的爱意。好吧，好像刚才的这段评论非常的理性，但是如果能够顺着它找到一些去听这首歌的感受也好。而我们接下来又要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我们重逢找到自己的旅程还在继续。故事当中，对，要再提醒一下大家，也可以在听这篇故事当中的两个主人公行进的路线的时候想一想，如果为自己设计一天重逢找到自己，或者和亲爱的人一起找到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呢？继续往下走，到了那家我经常会光顾的甜品店，阿春今天正好在店里面看着我来了，他很高兴，我和他已经达到了很好的默契，我不用开口他也知道我会要吃什么样的炖品，而我时不时的也会给他带一些我觉得好看的书。天气开始冷了，阿春给我推荐了新炖上的百合雪梨，感觉暖暖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不配，因为它叫瑕疵，听上去就是刚刚好，完美无瑕嘛。 你吧，为何未放手，差一些不要我吧，为何又再忍，并没什么亏欠我吧，为何犯罪作恶都找到借口作罢，曾怀疑雨后悔吗，差一些失去你吧，为何没法改，明明下次多次恋吗，不去你也很多景仰者爱你吧，很感激依然留下，情人间能容许小秘密吗，担心更卑下，情人间能容许小错处吗， 真的想过没送花也没情话， 但我不知有这点错，严重多几倍吧， 手差一些，不要你吧，为何又在人是未服输的个性吧， 才能夜夜 替你珍 惜 瑕疵，来自麦浚龙和莫文蔚。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欢迎回来，杰克唐的故事盒在这里依然等你。今天的主题重逢，找到我就在下面啊，屏幕下方。当然关注我们的方式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就可以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我们的节目同名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样子了。谢谢 Psycho 的关心，是不是腰不舒服啊？最近连着受答人生的问题一起问，一起回答吧。国庆假期可有出去玩？完全没有。所以，而且连起来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惨的一连串的时间，不应该这么说哈，应该是休息充沛，开始不是休息充沛，是非常充实，接下来就是休息充沛。所以今天看到的杰克唐也是非常略带憔悴的杰克唐，这应该算是瑕疵吗？不算，因为其实在周六晚上和大家一起相伴就是最好的时光。有看到梦工厂六关注主播甜心，还有刚才我已经划过去的种种，谢谢你们的关注。新朋友你好，老朋友也好。杰克唐的故事盒，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在这里重逢找到我。希望你可以有这样给自己放空的时间，让你可以真正的找到自己。对我来说，也许啊生病发烧不太舒服，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在这段时间也刚好可以是一个放空和重逢找到自己的机会。其实在很多的电影当中都会有类似的片段，主人公突然间一个灵光乍现，好像和小时候的某一个时段的自己相遇了，重逢了。比如说电影《阳光姐妹淘》里边那个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女人，在往回走的路上看到了那个坐在长椅上曾经的女孩，她坐过去抱着她，抚摸她的头，我想那就是重逢找到自己的感觉吧。Psycho 看过，还有谁看过吗？请举手。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进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那我们就继续来讲故事。而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故事都好。或者如果你设计一天想要带你的朋友一个重要的人重逢找到自己和他，你会选择怎么来度过这一天呢？刚才我们刚吃了百合炖雪梨，接着往前走，阿成跟我 沿着路过那边那片野生花园。嗯，已经秋天了，叶子和草地都开始发黄了，五角枫的叶子四处散落在草地上，被有爱的员工扫在一起，拼成了一颗大大的心形。向南走，27号就走到了书店。我带着阿成走进去，打算小坐休息片刻，好运气的刚好碰到老板在煮咖啡，打招呼向他介绍身边的阿成，打笑几句坐下来，就免费获得了两杯煮好的热腾腾的咖啡。以前我最爱的位置被几个大学生男模样的男女坐下了，我便来到了13最爱的第四排书架旁的小书桌坐下，旁边还立着13画的画。那天他给我看的那幅关于他爱情的画，然后我悄悄地给阿成八卦这幅画的故事。啊 The long way home， 距离回家还有一段路程，你准备好了吗？ Even though the world is dark, try to light a little part. Don't go run and hide. Give a little of my heart, only then the beat will start keeping me in time. Life doesn't wait for long. Ah, oh, it's a winding road. A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Ah, oh, when you're there you'll know. You can find yourself on the long way home. Oh, o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Oh, oh, o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Ba ba ba ba ba ba ba. Oh, oh, ba ba ba ba ba ba ba. Sinking in the undertow, never knowing where to go or how to find something more. Looking for a kinder one, only then the dreams will come knocking at my door. 谢谢暖洋洋，嗯，还有树大人身后看到你了，安然以梦，福临未眠，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赛克，十点大陆机还在继续。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下午 阿成跟着我沿路路过那片野生花园，之后呢我们看到了那家书店，再然后呢我们就沿路细细的走，画完一个圈，不失一处欢乐园地，每个小小的角落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在发生。我对阿成说，你看这才是真实的文化魅力。右手边一号一家花店，店主是一个女生，偶尔会买花带回家，她会自己做干花，你有特殊的颜色喜好，她还会帮你搭配一个花篮。30号是一家果汁店，我们偶尔会去喝一杯葡萄汁。对面的23号是一家咖啡店，有阳光的下午才会去坐坐，只喝香草茶。我告诉阿全，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 TY。 快走回家的7号是一家旧模样的文具店，没有名字，它的玻璃橱窗上摆满了集中精心的设计，极尽老式那种有那种质朴感觉的图纸，还有日记本、笔记本，再加上几款简美的圆珠笔，哎，多美好啊！美好的就像这首歌，来自旅行团的《小南》。 生活是如此简单，音乐里是你的旁白，世界就像流水一样缓缓，生命就像春天一样。 为什么没有播放出来？效果出了点差错，但是情绪总没错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还在，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的关注。好久不见1314呀，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吗？真的好久不见大家，也谢谢静怡的关注和分享，还要谢谢很多朋友刚才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点名，但是我看到了你们。十点来录机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小的片段了，然后就是明天见的时间。如果为今天的行程来做一个总结，或者为重逢找到自己的行程做一个总结，我想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是对于故事里的他们，我想现在是时候可以来做一个在说晚安之前的。晚上阿成对我说，我觉得你是在用心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美好。我笑着说，因为我有一双想要去发现美好的眼睛啊。如果你想遇见我，来这里找到我，不要小看短短的一条街，不过几百公尺，只要你愿意，每一天它都能给你符合你的心的期待。所以别忘了，如果你想遇见我，请来这里找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而我是杰克堂。明天还是我和大家十点到十一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相伴，而现在就是这样，该说晚安了。超喜欢的一位音乐人苏运莹，我们就在这样的简单的随性的，就好像在睡前滴滴答答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吧。明天再见。提着背包感觉有点冷清，谁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到家后面对寂寞，寂寞着是谁总伴着我左右，寂寞着多重并不想去点亮，他总是处于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好吧，可以至少是亲密。我刚下班去便利店买了杯酸奶喝，夜晚好亮，街灯璀璨，感觉还挺舒服，谁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在自己照顾自己。